它使我飘飘欲仙，可是它掏空了我的生命。 珍爱生命，拒绝毒品，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